存在，但他把它看作是肾阳虚所造成的结果，不把它当作是病因。那么如果我们现在要治疗一个高血压的患者，几乎都是可以直接开真武汤，正肝息风汤这一步骤可以跳掉。如果你不敢跳掉的话，那也没有关系，你就先开正肝息风汤。如果那个人是真武汤的患者的话，正肝息风汤不要吃到三帖，他就跟你讲全身重得像鬼压床一样，那就知道不必再用正肝息风了，再正的话人都趴下去了，就是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这个不必啊。但这个所以几乎就是现在，但你看一个人看起来好像阳气很旺，脸红红啊，高血压，对不对？你说他怎么知道是正，怎么知道要真武汤？你裤管撩起来找找有没有水毒红豆冰啊，有时候会有啊。所以这个辨证点不会那么难抓，那更何况高血压的主症我们讲到说头昏心悸，真武汤症啊。那檀树菊要把这个高血压退下来，八两泡附子的真武汤吃一个月，血压就下来了。那相对来讲，如果你是吃科学中药的真武汤，要搞多久啊？可能就比较漫长哈。就像我们宝贝丁助教平常是吃真武汤是吃减肥的还是什么的，对不对？结果呢吃着吃着血压就降下来了，你原来血压是高多高的时候160，那吃了真武汤之后变多少？ 130、140。 所以就如果你是科学中药的话，至少这个效果是可以期待的。那如果你要让这个人的血压一天之内从180掉到70，生附子两颗的四逆汤可以做到，生附子可以让你血压立刻掉下来，就是因为它破阴实嘛。所以你如果买得到生附子的话，你真武汤里头啊，泡附子放个4两，生附子放个半颗，这效果还很快。不过你要血压不上去，你必须要正固阳气，生附子是能够泻阴实，可是不补阳气的，所以之后还需要继续吃泡附子炖肉啊，这样当做一个保养，做一个长期的疗程。但基本上真武汤值得期待啊，所以它的效果是很确实有效的，甚至可以说是附子剂非常确实有效。那但是呢，即使你是用真武汤降这个血压，这个病人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肝风上逆的主症啊，那这个我们的医案里头，比如说第10页有大陆的这个蒲辅周教授的这个用真武汤治高血压的加减，那你看他啊，就有加什么桑寄生啊、龙骨、杜仲、枸杞、牡蛎啦，这些都是有意义的加减法，他有说明是为什么啊。然后或者是檀树菊治心脏病，如果那个人他失眠了，心肾不交，他加远志枣仁。那如果他这个人有头昏、肝风上逆，那正肝风代表要是龙齿天麻啊，就是气虚加党参，然后消化不良，然后气不降，还可以加沉香啊、厚朴啊。那如果这个人有喘症的话，那你还可以啊，再加这个地龙肝，就蚯蚓肝，让这个肺部的这个痰水能够下来或怎么样。就这些加减法呢，同学只要自己稍微看一看这些医案，做一些整理，那我想是不难掌握的啊。所以这件事情我就不要花太多力气了。基本上我们知道附子剂有效，事情不就解决了？如果你是天天吃真武汤搭配四逆汤，而且就用生附子的四逆汤哈，泡附子的话要用太多了，我觉得生附子比较省。那血压一个月降下来，然后继续呢吃比较补阳的药当个保养，维持这个体质，不要再掉回水毒的阴实体质了。那其实一个月能够医到完全好，所谓的完全好就是说这个人他的血压不是你用什么霸道的方法压下来的，而是他的体质再也不是高血压的体质了，他这些硬掉的组织也软回来了啊，就是这样子的。这样的具体内容其实是 在金方的世界，我觉得要做到它没有那么难哈。那你说是不是一定要用谭树渠这个八两泡父子的这个做法呢？我们看第十页讲义这个蒲府洲议案啊，它的父子是放多少啊？4.5克而已嘛，然后吃了几天啊？就是差不多吃了几帖，也就症状去的差不多了哦，就是振固元气，它可以加点五味子啊、龟板啊，就是要看到血压降下来根本不难。那同学啊，这样子讲着讲着，高血压这个病啊就解决了，而且也不是这种所谓的打嘴炮。因为临床上用起来很有效，你不用会觉得说这东西要什么看书觉得什么都会，意思像临床都医不好，这也不会啊，这个疗效是确实可靠的。那怎么办呢？我们接下来要如何活下去？就是当你看到你周遭人高血压，你跟他招招手说我来医，这样子可以吗？我个人就觉得不可以啊。我觉得学医啊，是学一个技术。身为技术人员，最重要的自尊就是，人家叫我去帮他修水管，我才可以去人家家修水管。如果你是要当侠客，人家没有叫你去修水管，你摸到他家去修水管，人家会叫警察的。所以，我觉得，身为一个技术人员，我们要有这一个，要有一个觉悟，就是除非别人希望我们帮他修理东西，否则我们不能够随随便便跑到人家家门口去大叫，你们家水管坏啦，你们自己都不会修啊，赶快滚出来啊，放我进去修水管啊。这种拉客的方法，这是各行各业之中拉客属于正常的，只有妓院啊，就是其他的行业都拉客不属于正常啊。所以身为一个技术人员，我想不要去当那种特种营业的技术人员。所以方法就这样教了，大家学了，疗效的话丁助教吃中午汤吃好完，血压也掉下来了，所以就是这样。那像我们同学，他们从前那个班就有同学就玩啊，他玩他爸爸，就爸爸血压很高，就煮一帖四逆汤叫他喝，喝了以后马上凉，你看100多降到70了。就是这个，就是不难搞啊。当然，那四逆汤降下来可能也是降下来一天而已了啊。就是你要阳气补足了，水毒体质改善了啊，那这是整个好起来，这才算。但是。如果不吃西药的干扰的话呀，一个月也可以处理得很不错了。那只是到今天没有人鸟我哎，就是周遭的人有人有高血压，你看他说高血压是可以根治的，他听了以后就会觉得我在西医院听到的不是这样哦。甚至不要说在西医院听到不是这样子，现在的西医界都是公开承认一件事，就是西医对于高血压这件事情到底为什么会产生，这个认识是很模糊的。就是西医自己本身做研究的都知道，就是高血压是一个不太清楚它是怎么回事的东西。那我们可以用一些所谓的降血压的代偿反应的药物来压住这个人的血压，但是并不代表他已经这个体质已经好起来了啊，所以这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但是高血压，我觉得高血压跟肾衰竭哈，都是西医比较无害而且比较无辜的一个领域。怎么讲呢？因为无论是肾衰竭或者高血压，西医都会有勇气承认，就是这个病其实我们也不太清楚要怎么搞才会好了。所以呢比如说肾衰竭，对不对？我们西医很清楚的知道我们没有补药这个东西，对不对？我们没有补能量的药这个东西，所以当一个人肾衰竭，那你如果不帮他洗肾，他就会被毒死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开发出洗肾的方法来收这个烂摊子。那 那是病人肾衰竭在先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来收烂摊子，你不能说我错啊，是不是？所以这件事情你不能够说西医有罪过。同样的，像高血压，西医也是说很清楚，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我们不知道它的原因。那但是你血压高，你会头昏会怎么样？那我们只好吃一点有副作用的降压药，让你不要头昏，能够过日子，对不对？那其实我也有一些认识一些长辈，他们高血压一辈子吃西药一辈子，到后来也是死的还 OK 啊，就是没有死的很痛苦啊。那所以就觉得好像，然后也不是说活得很短命啊，然后我觉得这样子吃西药吃到死，我会觉得 OK 嘛，又不是说吃了之后一定会怎么样惨，不会啊，就是还好啊。所以高血压跟肾衰竭这两件事都不会让人感觉到西医的邪恶或者疯狂，就他们没有帮到什么事，可是也没有坏到什么事，就让人有这样的感觉啦，就是心情上还比较能够平静一点。但是呢，如果要讲到糖尿病的话，那就是十分之不可爱了。因为糖尿病就是一个西医他明晓得自己不会医，却偏偏要告让你觉得他会医的一个病，那这个就非常讨厌了。像高血压跟肾衰竭摆明不会医，这样子很简单。但是像你知道，像有前阵子有一个官员，对不对？说什么长病的流行，他就说那不然就祈祷吧。我就觉得这人真有良心啊，这个坦诚西医不会医嘛，这个病毒这种东西没得防没得医，就是西医尝试，对不对？他很诚实的陈述他西医尝试，就人民还骂他，就我们人民就是这样，喜欢被骗啊，就是喜欢温柔的谎言，不喜欢率直的实话。那这个糖尿病这个事情就是很麻烦的一个事情了，因为糖尿病这个事情是有西医介入了之后，反而让病人变得很惨，那这是很非常讨厌的一件事了。我想糖尿病在西医的逻辑里面呢，可能是有一个基本上面的主轴上面的逻辑矛盾。逻辑的矛盾呢，这是一个比较学术性的说法。白话的说法是什么呢？就是五郎被踢笑。怎么讲呢？为什么说他在发疯呢？就是你知道，有一种病叫做骨质疏松。这个骨质疏松啊，是我们的骨头抓不住钙质，对不对？所以它疏松了。那抓不住钙质的骨头，我们就会说，哎呀，要多给骨头一点营养，把它喂饱一点，对不对？你全身都有好吸收的钙，这骨头就能够得到滋养，所以膝盖痛吃吃维骨力，对不对？还要买什么牌子特别有效，是不是？然后呢，吃了两个月，哎，膝盖就不痛了，骨质回去了，这听说过吧，对不对？那同样一个故事，我们换一个主角，糖尿病就是细胞吃不到糖，所以这些饥饿的细胞在拉警报。我们的人体就像这个慈爱的母亲，发现每一个细胞都在喊饿，这么多小鸟在叫，我要怎么喂啊？赶快血糖提高哦，让我们的河流里面充满了糖，让这些饥饿的细胞能够吃到糖。结果西医说，请降血糖。当骨质疏松就要吃维骨力，细胞没有糖就要降血糖，那这个逻辑哪里是通的呀？就是这不是就是逻辑上面的矛盾吗？那这样子就会产生一个疯狂的漩涡，那所有的治疗就依循着这个疯狂的漩涡开始蔓延。那你说这么简单的道理，有什么西医想不通？那是因为西医他们有一个观察，他们说如果一个人血糖高了十几年二十年呢、啊，人的身体一直处在这个血糖高的状况之中，组织会被糖泡坏的，就是人变蜜饯了。那这个人变成蜜饯呢，就会组织容易坏死，眼底容易出血，什么什么什么，对不对？他说为了怕你这个病久了之后人变蜜饯了，所以呢，要让你变成蜜饯以前，先给你身体的糖要把它降下来，要补充胰岛素啊，把糖降下来，免得你有一天30年后变蜜饯。 然后呢，你要知道，就是你要好好配合呀，就是千万不要身体里面糖泛滥啊，所以你食物啊，不要吃那么多淀粉，面包要控制，要怎么样，吃点青菜啊，冬粉就好啊，就是我们可以现在物产丰饶啊，可以多吃肉少吃饭嘛，对不对啊？就是吃的还是可以很营养啊，但是淀粉不要吃啊，对不对？就这样子，因为怕为了怕你30年后变成蜜饯，所以要这样子提醒你，我们今天开始就要好好的降血糖。可是呢，一个人体啊，当我们淀粉吃的不够的时候，其他的一些营养素在消化吸收的时候就会产生毒素了。就是如果你不吃饭只吃肉的话，那个肉的蛋白质人类没有办法代谢得很好，会变成毒素的。所以从前好像有一个什么演艺人员呢，就是只吃肉来减肥，减肥完成之后不久就死掉了，就是因为他一个人只吃蛋白质不吃淀粉质的时候，他的蛋白质的这个代谢物啊，没有淀粉质帮忙化解的时候，会把他的肾脏毒死的。所以呢，当我们人类在一开始发现有糖尿病这个病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的患者他可能会遭遇到的现象是，他得了糖尿病30年后，我们会发现他的眼底网膜有一点出血啊，视力提早退化，有白内障，然后呢有一些末梢的这个组织开始损毁啊，就是他得了这个病30年后可能会发生这个状态。所以呢，我们为了防止30年后的这个灾难，所以要做这些事情。不过通常一个人50岁开始得糖尿病啊，30年后也80岁了嘛，对不对？幸运的话不用走到那步就已经先死翘翘了嘛。那可是呢，当西医开始严格管控血糖之后，就造就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呀？就是这个病人平均十几年就会肾衰竭，因为人体撑不住这种饮食方法，撑不住这种低血糖的生命品质。所以西医介入了之后，30年后的蜜饯免除了，10年后就肾衰竭了。所以在现在的西医的尝试，就是每天就在那边叮嘱你一定要小心血糖啊，因为糖尿病很可怕啊，不好好保养的话啊，十年之内就会肾衰竭啦。这个话他讲反掉了，是你叫人家好好保养才出现十年肾衰竭这个事情的啊。就是你没叫人家不要好好保养，30年后变蜜饯，好好保养十年肾衰竭，这才是真相啊！就是知道历史的人都要晓得这是历史的真相。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30年后的蜜饯跟十年后的肾衰竭，让你选，你选哪一个？蜜饯对。西医就会劝你选择十年后的肾衰竭，而且还拼命叫你降血糖。他说他还现在西医会自我洗脑，说是你只要血糖降就可以不要肾衰竭。那这是一个很荒谬的事情啊，就是非常的不合乎逻辑。那而且呢，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我们说什么末梢的神经坏死，脚溃烂，对不对？要截肢啊，或者是这个眼睛变白内障什么什么，我们说这是因为血糖高，就是甚至过去的医生都说这是蜜饯效应，对不对？就是你的身体被糖泡坏了。可是呢，现在什么控制血糖方法都有了，血糖控制得很低了，结果呢，白内障的还是白内障，末梢神经消失的还是末梢神经消失，脚溃烂的还是溃烂。所以证明了什么？就是三十年前说的蜜饯论是错的，就是这个人死掉不是死在蜜饯这件事情上面，因为你血糖降得很低，那些死法还是都来了。所以等于是30年后会变蜜饯这件事情本身是一个谎言，所以就变成30年后便秘健身已经不存在了，只有10年后肾衰竭跟没事这两个选择让你选，然后大家还是要选10年后的肾衰竭。这就是大家陪伴西医一起发疯的一个集体效应。那这是一个到目前为止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的事情，就是一旦开始看西医了， 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解决。那如果你不过这话还可以再退几步来讲哦，就是西医定义的糖尿病是尿崩症，就它有一个主症群的，就是小便啊这样的拼命要跑厕所啊止不住啊这样子，就是要到达尿崩的状态才能够被定义为这个人有糖尿病，因为他那个外国话写出来这个那个外国文就是尿崩症的意思。那问题是尿崩症跟血糖高有什么直接关系吗？一个人血糖高他可以高30年也不尿崩吗？所以为什么要在血糖开始高的那一天就要开始紧张呢？就是今天人家身体里面细胞饿了嘛，所以血糖就高了嘛，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做一些事情把细胞喂饱了就没事了嘛，对不对？那为什么要这么大费周章？也就是说这件事情本身在西医的逻辑里面呢，你可以说它是越医越坏，乃至于变成一个高度恐慌。而当他的整个系统处在一个高度恐慌的时候啊，他不知道该抓哪一片浮木了。当他不知道该抓哪一片浮木的时候，他的唯一的浮木是什么？就血糖嘛，因为他管得了的只有血糖嘛，烂掉了他也救不了那个他那个这个白内障是不可逆反应，他也不能让他回来，对不对？又不知道肾气丸，那就是什么都救不了，对不对？神经消失，感觉脚麻木了，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办，神经死不能复生，就什么都管不了，所以只能管你血糖，所以他血糖是他唯一的浮木。所以当他发现这个病他怎么医都是越医越坏，他除了叫你降血糖还能怎么办？所以呢，2年前听说血糖160叫太高，8年前是180叫太高，就1年前说140就太高，今天是听什么120就已经太高了，对不对？就告诉你说血糖高很危险啊，就是我们都救不回来啊。但是问题就是说这件事情如果你在我们这个老老实实的这个经方中医的框架里面看，就会觉得哎呀，跟高血压差不多难医而已嘛，就是一个月就打完收工了嘛。可是这个话你讲出去，一个绝望的这样的抓浮木的人，他的内心世界跟我们这种不当一回事的中医已经离得很远了。就是当我们看到这个西医的整个系统是觉得他是疯子的时候，那个系统里面的人看我们也会觉得我们是疯子。所以这些东西，因为家里面血糖高的家人有的人一定不在少数，可是你今天上了这课回家你开始跟他讲话就开始结仇了，就人家会觉得你神经病。那这是一个，所以我觉得我教书有时候就会讲说，我们这个门派如果有一个门规的话，我希望这个门规是绝不要求别人相信我，也只能这样了，这是伤害最小的方法。因为如果你真的哦要去说服你的家人，其实会变成每天都在家庭大战争，很难过的。就是人家不喜欢相信的人就是不喜欢相信，那这件事情绝不是说你用力去熬去跟他辩论就会有好结果的。你讲话大声的话，你也不看看这个时候你自己多霸道，在人家眼中你是多么讨人厌的一个人。就是当你活得那么讨厌的时候，什么都不要讲了。就像是我外婆啊，她这个血糖高，我舅舅就很紧张啊，然后就帮她带她看一大堆医生。我觉得糖尿病看西医那是绝望之旅哦，就好像到玩具店去买萝卜，跑了一百家玩具店还是买不到萝卜。就是这不是他们的业界范围，你知道？那然后就弄得很消沉。然后我就说，外婆啊，就是如果你用他们那一套的话，恐怕身体是提早毁灭哦。外婆就说，如果你要我去用你那套歪理去跟你舅舅吵架，要我跟我自己儿子天天吵架，我宁愿赶快死掉算了。我听听说有道理耶，那你赶快死掉好了。因为这两个选择我觉得是在你意识清楚的情况下，就要不然家庭大战争，要不然赶快死掉。那他选赶快死掉免得家庭大战争，我觉得很合理呀，对不对？家和万事成嘛，对不对？那这么老了，对不对？也不在乎多活几个月了，这也是有道理，是不是？所以 这种事情也要尊重家人的选择嘛。所以我会觉得你要家庭大战争赶快死掉选哪一样，我会觉得一半的人选择赶快死掉，这也是合情合理的。那我们给杜家换一下袋子啊。